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小两口六十周年，为何荣获台湾第一牛轧糖呢？因为来自于对品牌的坚持，更荣获全球十大好吃零食及十大视觉美食博物馆。大黑松小两口奶油牛轧糖有咬劲儿，核桃糕松软，娃娃酥酥脆，藤阿饼有特色。现在大黑松小两口买三包牛轧糖，还送六入凤梨酥一盒，还不快来买大黑松小两口？ 大黑松小两口。 就这么说好了，今晚就是你。 有种人永远不会被驯服，信 Gentle Monster 巡回演唱会，5月20日台北小巨蛋，2月1日 iBall 全面开卖。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信。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裸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 你离开后的深夜，手机静静在那边，突然铃声响起时，谁？空无一人的房间，风吹草动的屋檐，经过身边影子时，谁？像个不停的音乐，铃声提醒我有你在的每一天，请你不要再来电，语音也别再留言，请你给我时间能慢慢忘记你的脸。空无一人的房间，回忆相思在蔓延，我拿什么屏蔽你声音的余味，请你不要再来电，语音也别再留言，求你给我时间复原。 空无一人的房间，思念比你按了键，铃声一响我就接，喂，从你离开的那天，像个不停的音乐，铃声提醒我有你在的每一天，请你不要再来电，语音也别再留言，请你给我时间能慢慢忘记你的脸。空无一人的房间， 怎么屏蔽你声音的余味，请你不要再来电，语音也别再留言，求你给我时间。听觉幻知幻觉幻想你还在我身边，原来你从未来电，语音也没有留言，都是我的幻觉，幻想你真的安乐界，空无一人的房间，从未想过的音乐，闭着口还竟唯一能震动思念，原来你从未来电，语音不会有留言，都是我的幻觉。 电话找你， 我是最帅的人。 哪里帅？ 因为我今天做了非常非常简易的整形术。 多简易？ 就是买个口罩戴上。 纯粹只是因为你要感冒了吧？12:06，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觉得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如果都戴起口罩的话，这个世界会比较美好的马克。我真的觉得， 因为戴口罩，真的每个人会变得好看很多。 对，因为你把， 那为什么？ 所以是我们的下半脸都长太丑了吗？ 不是，是因为你越多东西要抓的平衡就越难 哦。 所以为什么在演化过程当中，我们没有让自己的， 你说变得很平滑吗？没有 五官越来越少，就是不是省了很多事吗？ 可是不行啊，鼻子你需要，嘴巴也需要， 就两个洞啊， 嘴巴超需要，嘴巴要吃东西啊， 一个缝啊。就你不需要有 牙齿吗？ 你 舌头吗？ 为什么大家不能固定，就演化到固定的一个宽度？ 怎么可能？ 就你也不要大嘴小嘴，少那些麻烦事，也不要厚唇薄唇，上薄下厚，外翻凸出来干嘛的？ 嗯， 对啊。 你说演化过程就当让大家全部都变成一样就好了。 就我们，然后也活得很简单，你知道？就你 一切都很简单。不是啊，可是你变成一样的话，那不是就失去个体性了吗？就每个人都一样啊。 嗯，方便很多。 那不就是未来就机器人嘛？机器人量产出来就每个人都一样啊。 嗯，不就这样省事很多吗？ 可是这个世界不是怎么样？最终目标不是以简单跟省事为主啊？ 我就是将来在未来世界，我会抓你们这些人，还要要求活在一个很美感的世界，你们都不进入统一性，然后你们都会进去一个小房间，我就是会带领着一群机器人去搜寻那个小房间的人， 然后要放毒气把我们杀死吗？ 那一部戏叫什么？ 你是新纳粹吗？ 我又忘了那一部片 I Robot 是吗？ 不是吗？ 我有点忘了，忘记了，什么都不记得了。今天没有生日寿星。飞碟随堂考，本周的飞碟随堂考来自赖明伟，请问你知道他的最新台语专辑名称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只要答对赖明伟的最新专辑名称，他就要送你他开过运的符咒哦。真的开运符咒哦，还有春联一份，02-2363-9955。 说到春联，现在在脸书上面可以换春联嘞。 你是不是按了什么台湾制的赞啊？ 台味制， 台味制的赞。 对啊， 你是喜欢那一幅春联是不是？ 它里面提供好多幅哦，而且都还蛮有趣的。 嗯，喂。唔通藏伫心底，我奉陪踮飘撇的天地，找一条歌来咱做伙来歌，有缘千里。 烧出干一杯，无烟饮落朋友加一个，尽量饮那轮杯无轮回，饮着饮，莫搁四界花，酒无饮。有情人千里相会，干杯万万岁。 麻烦门口的 NBNW 七七八八一下，谢谢。 阿金来坐，来坐，拢是人客吃，有杯幸福快乐正多，酒一杯，阿保证开心花，不想将你的汤来破杯。大家身份无分关家心来话，唔通藏伫心底。我奉陪点飘撇的天地，找一条歌啦，咱做伙来客。有缘千里烧酒干一杯，无缘饮老朋友加一个，尽量饮那轮杯无轮回，饮着饮。卖多四个花， 拜 酒无饮，要如何来交杯？歌无客，对不起咱社会，请大家有闲较接来坐哦。有情人千里相会，干杯万万岁。 未晓饮麦吃鸡泡啊，烟酒消消哦。 烧酒干一杯，无烟饮，那朋友加一个，尽量饮，那轮杯无轮回，饮着饮，莫搁四界花，无问题，来卡咱做阵客，多一个会饮酒无及格，一句话，啊朋友无嫌多。一条歌吹落唱好大声免歹势，酒无饮，要如何来交杯？我无客，对不起咱社会，请大家有闲较接来坐。有情人千里相会，干杯万万岁！有情人千里相会，干杯万万岁！有情人千里相会，干杯！ 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赖明伟的《干杯万万岁》，收在他的最新台语专辑《新来威》当中。12:13，今天呢，1月26号星期四，照理来说，正常来说，应该可能是大家农历年前的工作最后一天了。 哦，对，今天啦，今天早上。 对，今天。 等一下。 也许会特别的忙碌，也许路上会很塞，但是过了今天，我们就可以过年了。 狂贺，狂贺。 或是特别的闲。有些公司体贴人，就可能中午就放假了， 好棒哦！ 对啊， 但这几天路上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塞车。 等一下，为什么你会出门？ 我早上上班要出门啊。 你早上上班？ 我下午上班，就路上车很多。 下午上班，早上上班，你是不是要去赚钱？ 下午来电台上班，你是不是有病？你是不是有病啊？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我 by Chuki 狗叫，今天的青春点点依旧在等待大家的电话加入我们今天的青春期543。 清理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细三。 干嘛 out， 我的同学自助旅行回来了。 他去哪里自助旅行？ 我想想看，这两个月之间呢，我看他去了中东的好多国家，甚至是战火战乱的地方。然后最后到了中南半岛，中南半岛就是缅甸啊、寮国、柬埔寨那些地方。然后之后回来台湾了。好像我还有去日本吧。我不确定。他说自助旅行67天结算。然后他用了一个记账软体结算。你猜他花了多少钱呢？大家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也可以猜猜看。他也去了欧洲，他从欧洲到中东到中南半岛，然后回到台湾。 67天。67天。 两个多月吧，对不对？一个月30天，两个月三，对。两个多月。 这钱很难估欸。 对啊。 我毫无概念的估。 然后他是有比较，他不是住大饭店的。所以他是比较背包客式的，给一个方向。对啊，当然你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可以从很省到很贵都有。大家可以在 APP 上面猜一猜。 你说包括飞机票这些吗？ 对，包括所有飞机票、住宿、吃饭、门票钱、交际费， 然后是背包客路线。 但他没有非常的省，他住的蛮省，我觉得住的蛮省的，但他又说还好， 就没有想象到那么的。 他没有像我这么夸张，在泰国的时候住50块一晚的那一种啦，没有住到几十块一晚的， 20万以内。 他 十几不知道， 他一共花了102,777元。 哇！ 他说常常看到网络标题在比说谁的旅行比较省，他不太喜欢这个样子。他很在意了解钱花到哪里去，就结构上花到哪里去，还有产生了哪一些的价值。在这个年纪呢，最奢侈的就是能旅行的时间，好不容易拿出了时间，把体验填越填越满才是越赚，旅费其实是次要的。这次花了10万，这个人生呢阶段有几十万的现金的有很多人哦，但是有几个月时间的却很少。好，他的住宿呢就画圆饼图，最后才发现住宿只占了 16%、不到2万元，比预期低了很多。 真的很低耶，我觉得。 对啊，住宿这么低的原因是因为他有 couch surf， 他有沙发冲浪，就住陌生人家。有睡夜车，也有睡机场，这样子。所以67天里面他实际上只住了50个晚上。一路上的民宿价格在250到500上下，然后还有几次遇到了没有民宿的地方。 那睡哪？就是车站吗？ 他就会睡饭店啊，没有民宿。对，他会睡饭店，饭店也是找到差不多1000块台币的单人房这样子。为什么会没有民宿呢？缅甸的法律禁止民宿。阿拉伯的宗教习惯没有民宿。欧洲的小镇因为需求太少了，所以没有民宿。 不需要民宿。 对，就只有小旅馆这样。他说他一路上没有在省钱的，有价值的该花的就花这样子。民宿呢也都挑比较好的，因为民宿可以养精蓄锐，体力很重要，可以认识更多人哦，这个超级重要，因为你在好一点的民宿，然后你才可以跟当地人或是外来的旅客一起交流。然后你才可以就是一起出去玩，这超级超级重要。所以花最多的是交通运输，占了 41%， 因为机票光飞机票就占了 27%， 他花了5张机票，总共27,900。怎么听起来这么便宜？ 还是很便宜。 对啊。他说无法用巴士取代才飞的，那他比较喜欢在土地上移动，长途巴士很经济这样子。好，饮食 17%， 休闲娱乐 14%， 这两项呢才是旅行的实质内容，但是跟交通费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 这就说明了，既然人都来了，在那边计较说，哦，我省一道菜啦，不要吃这么贵，或是哦，这个门票很贵啊，不要去，对荷包根本就于事无补。这些钱不花下去体验，你想想，你已经花了 41% 的交通运输，那才是真正的大亏本。 嗯， 在超市买东西回来煮呢，食材花了不到 1%， 因为我几乎没有自己煮饭。 嗯， 每换一个城市就有新的食物要尝试，如果为了省钱自己煮，不就是本末倒置了吗？而且煮饭需要有很多食材，还有很多时间，这些对于我正在移动的人来说很困难。我曾经带着一包米跟一颗茄子旅行了400公里都没有煮。最后呢，我硬是烤了茄子送人，不然我就要拎着茄子穿过边境到另外一个国家了。那包米又多旅行了500公里才有叙利亚难民可以送。 嗯， 都不知道我是帮了难民还是难民救了我。嗯，每天就是这两个月每天都看他 的日志吗？ 对，看他的分享，真的认识了好多好多人，然后去了一些真的我不会去的地方，尤其是中东正在战乱、正有难民的地方，或是你看那些 铁丝网什么之类，还会开放，有办法你这么容易的进去哦？ 不容易， 嗯， 不容易。对，但他就是去了。 02-2363-9955，青春期543，今晚还没睡觉的你要跟我们说什么吗 ？Get down and clap your hands. Get down and clap your hands. Get down and clap your hands. Go one, two, three.姐再来跟我们联络呢，02-2363-9955。嗨，你好。 马克、玛丽好。 嗨。 我是博彦。 嗨，博彦。 对，因为感受到你们的回应，所以我一定要趁过年前要赶快打电话来跟你们讲，就是之前我们就是有反映说，你们录音档该做什么东西，有听到你们的回应，所以我一定要说，我觉得你们那个录音档内容，我觉得就是想听到你们讲这些东西。 你说什么东西？ 就是你那一天录音档的时候，就是你们好像有一次是哦，因为三星先说当时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录音档其实就是你们有一些节目，就是因为就是可能你们自己有事情要预录嘛，然后预录的时候，你们有时候就是会找来宾，然后就说不是很喜欢来宾啊， 哦， 对，然后就是，然后那时候刚反应完，我记得好像是刚跨年吧，那个时候好像你们预录还是找来宾，然后就真的是很认真的在讲， 我没有很认真吗？ 不是有，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先是有一个来宾，但是我根本就是觉得听起来你们真的很震惊，然后就不是你们的风格，我就想说哇，你们真的是完全不用不 care 人家怎么想，就是想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说哇， 你说不 care 你的建议是不是？ 对，然后但是后来就是你们两集就是真的有一集好像我记得就是先讲那个马克讲那个国际化大学的那个事情。 对， 其实你们觉得那个我真的不觉得那个很废啦，然后再就是马就是 MA 音乐教室，然后我觉得就是你们就是中间会有很认真的讲一些很认真你们的想法，可是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中间带了一个有些真的很荒谬的东西，这就是我觉得你们最棒的地方的这个地方。你那个马克在讲那个大学之前，好像前半个小时马一说马克在听 A 看了一篇那个事情，耳机真的听得到。 是不是真的有听到？ 大家以为我公然撒谎吗？大家以为我要把他的形象弄很糟吗？你终于听到了真实话 ，It's true。 就是对，因为在你们讲很认真的事情之前，竟然就是真的有听到那个东西，我是觉得那个 太妙。你不觉得男主持人可以切换这么快，也是一个特技吗？ 然后对啊，然后就是太诡异啦，就是怎么会？ 我现在也可以一边跟你聊天一边看啊。 你们有必要随时随地都要一直看 A 片吗？我真的是不明白。今天不是有个新闻说什么司机在车上也在看 A 片， 很棒啊， 就很离谱哎，就是 哪里离谱？ 然后就是特别是玛丽在旁边，你知道吗？然后我不知道 他没有在旁边，他在对面啊， 我坐在他对面， 他看不到，他听得到， 但他就会很自然的就播出来说啊、哦，这个、哦、然后就开始 对啊，就是你们两个真的这个地方就很妙啊，就是怎么就是。我不知道还有 他 有，对啊， 哎，刚刚那是猫叫吗？很像猫在， 哇！然后在那个 M 音乐教室之前，你们也有一大堆人露露场的讨论。可是我不知道马克，你还有没有印象？你那个时候的讨论是从哪个地方开始？这 A 片群组好像就是有一些人讲一些不是 A 片群组的事情，你开始有的感想。 生气哦， 对呀、啊， 哇，我就觉得就是太妙了，就是 哎，他很认真哎， 天差地远的东西都在一起，但是 他后来又加回来了啦，烦呢、欸，谁又邀请他？ 他现在又有在分享一些有的没的吗？没有了吧？ 有， 那你最爱私讯人家，你私讯人家，叫他不要闹啊， 烦呢、欸。 就是说你们就是，我觉得这是就是我觉得。比起来，就算是那天录音档，我看那时候 PTT 留言还是比较多人。就算是你们录音档，可是听起来那几天的留言就东西就比较多，你知道吗？就是相较于一般单纯的访谈，然后就觉得哦，就比较有趣啦。那真的就是你们两个真的就是太妙了。太 访谈时候也会有有趣的时候啊，你不要先 没有没有没有访谈，你们就是真的那个访谈的，就那个时候重点，除非像是 哎、欸，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们要。我们两个多面对来宾是多么失礼跟放纵的态度啊！ 例如像那一天那个日语 日 经 江 语 人， 日经江语人，对、嗯，就是感觉起来这就是很像你们自己朋友聊天的那种的感觉， 嗯 啊，那个我觉得就很有趣。但是有时候可能就是不熟的人，你怎么可能放得开讲一些 不熟的朋友派对？ 对啊，你就 好久没听 熟的人，你怎么可以说在旁边就真的播 A 片来讨论，还是讨论 A 片群组？那不可能啊！所以我 这。太不尊重来宾了。 对啊，对啊，所以就那个太震惊了，就不是你们了，你知道吗？所以然后那一天 那也是我们， 就神奇 大家不喜欢那样的你啦，就是 干我屁事啊！ 对啊，然后为什么大家喜欢接 call in？ 我觉得真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你们很多时候的反应跟一般人想的实在太不一样。 我哪有 那么夸张？ 乱讲！ 哇，一般人听到 Miki 就是很震惊的人，就觉得好早点睡哦，什么之类。但是你们有时候就， 我们有时候也叫他早点睡啊。 对啊，我就会希望 你不要随便叫 Miki， 他待会打他进来。 越奇怪的人跟你们讲话越好笑，你知道？我真的很多很期待一些奇奇怪怪的人赶快跟你们聊，我就觉得 哪里奇怪啊？ 太妙了，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候你们的反应就是大家猜不到，然后听起来就会很好笑，所以太震惊太想要聊天的人，我反而觉得就是有时候很撸的人跟你们讲话，我听起来就是很好笑吧。就是你们就是 你其实就是喜欢看到我们被弄嘛， 对， 你就是喜欢看这种，就是 对， 就跟看人家跌倒是一样的道理。 对对对，就是而且就是有时候你们有控制住，有时候没有控制住了，反正就是你们可能会倒这种东西，真的主持节目太久了吧？ 我没有在搞啊，我很认真在做节目，这是我爱的工作。 要认真的时候你也很认真，然后就是有时候你真的也感 就是喜欢哥这样认真的时候帅 啊，有时候就很任性， 然 后就是 上班看 A 片也帅，怎么样都 帅。然后有时候真的有人让你很愤怒，也真的就是啪，然后哇听起来就是经常有时候真的有火气的感觉，就是太妙了，就是还有多少人可以怎么这样弄你们，我觉得真的太有趣了，所以真的很喜欢听 call in， 就是太多、就 是、那你叫他们打啊。 等一下，等一下，你现在在跟谁生气啊？你是电波怒汉是不是？ 不是啊，你怎么讲那么多？你叫人家打、啊，现在又没电话， 都没有打电话给羞辱的、 啊。我今天一直准备，我又开始准备很多东西，然后跟你们讲，哎，就是对啊，就是对啊，所以就是 对什么？ 就是 你千怒干嘛？ 好，那反正开始讲，就是我第一个要讲，就是真的就是网络上提供那些留言档的录音档的人，我真的还是要很感谢他们。就是没有他们的话，我根本平常哇要听你们节目实在太辛苦。就是像是有 Alex 是吗？是不是？ 是的。 然后 Stagin 是只是整理吗？还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录音？ 他有吧？有，他有一个城市大队在录音。 对啊，然后 有一个城市在录音， 还有那个供应很久以前那个 Leon Zhu 是吗？是 嗯 ，Leon。 对，然后还有什么陈嘉盛是吗？是。 陈吗？嘉盛，陈嘉盛，小货车司机，对 对，然后呢 ，Top Sniper，、 嗯、 对，就是这些人真的很感谢他们。就是其实我不要说，那是我听青春点点是这一两年两三年的事情， 嗯， 但是因为他们的关系，我来得去参与你们的过去，然后跟 你不要用那种小学生演讲的方式讲这些，人家会以为我们 真的、啊。 打给你叫你来讲的、欸、 哇、 哦、就是听到真的就是我就说我真的是青春点点的重度的收音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每天除了看电视的时间，我只要一个人的时间，我就是耳朵塞着，然后听。 你应该还有朋友吧？ 你在看什么电视啊？现在有什么电视好看？ 其实就是新闻，就是播啊，一回家就开，只要就是应该说有电视的时候，我第一个优先选择一定就是开电视，不管他在播什么。 你一开然后就不会再转台哦，在哪一台就在哪一台。 不会，就是我其实我很喜欢听就是争论节目吵架的那个东西，因为为什么？因为那是 所以你只是喜欢人生气？ 不 是 不是，我喜欢开他们看他们就是很多东西明明就已经是死掉了，我想要看那些政客怎么狡辩过来，然后就是在工作场合最棒的一个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 我不懂。 很多时候东西明明是黑的，但是他们怎么在用？ 你要看他怎么变就对了。 对，然后把它弯过来，不管是虚伪还是你知道，就是不说谎的状态，就是跳过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来讲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这是职业上我觉得最棒的一个是，就是话术啦，就是很那种狡辩的东西。我觉得你看，他就是平常可能就是我骑摩托车的时候，我也听你们的录音档。然后上班的时候我也听你，然后所以我有时候甚至一天我可以快速听完三四集，就是以前的东西，然后就会比到很多以前很你们随意提的东西，但是现在比起来就很有趣。就例如玛丽现在还是很喜欢周汤豪， 哎，他真的是等了三四年哎，对 对，那个时候他就有说他在飞机上看到 Billy 的孩子， 嗯， 他觉得他好帅， 我看到了 Billy 的孩子， 就是 Billy 姐帅， 哇，就。哇，就是 那一眼，现在在我的那个脑中资料库还是可以抽屉打开的很快，就那一幕。 哇，就是说，就是这种真的就是时空，就是多亏他们，然后我就可以一直听以前的，因为我以前是听米奈的，就是，然后我觉得他们好像有点不知道，就是比起来你们两个更有趣，我就整个跳过来。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们的时段是光语，我实在是很温馨的东西，我实在是很不喜欢啊，所以我就觉得哦。我难得这个时候深夜的时候有这种令人我真的觉得听起来是很嗨，心情很好，然后整个精神都很好的节目，我觉得哦超棒。然后加上又有这么多的网友点友把它录下来，哪一个广播节目可以找得到2008年的录音档？我相信你们应该找不到。就我真的觉得真的大家其实是真的很爱你们两个，你知道吗？就是你们我之前是讲节目有多重要，但是对你们来讲真的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让你们取暖跟讨拍的地方。 你现在是在做一个年终回馈是不是？ 还是我们应该要把你这个很宝贵的意见先保留起来，因为就是未来哪一天就是电台的高层想要整顿节目，觉得第一个要闪的就是这两个，第一个要斩的就是 这两个 这个废物怎么一直会在这里啊、 欸、你就直接提出数据给他们看，说你找找看哪一个广播节目有八年。 哎、欸，你要想，对于长辈或对主管来说，一个节目有录音档， 他们不觉得是什么， 又怎么样呢？ 可是他们就会觉得点击率有高啊，就是这个时间你们 那个哪有什么点击率可， 就是有下载就看得出来。 我要放大决了、欸，你准备好了吗？你看了这么多政论节目，你准备好了吗？ 来来来， 要进广告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接招了吗？ 是要进广告了？ 不是不是， 要不然你讲好说，我猜不透你们嘞、欸。 好，有录音档是不是？ 嗯， 那为电台带来了多少收益？ 就是代表广告的时候，这些广告不会在单纯这个时候听到，很多人在他需要的时候听得到这个广告啊，就是他在听广播的时候， 这个时间虽然是冷门时间，但是靠着这个录音档。 那电台有多收到钱吗？ 如果你真的要这样转换的话，那可能就变成是好，我们每一次办一次点友会的时候，我们门票1%贡献回电台。对啊，如果你真的要讲实际的，就变成这个样子啦，就是只能，如果电台真的是这样子来跟你们做说，哎、欸，对，实事求是，将本求利的话，你们能做的也就是这个样子吧，因为要不然说，就像你们说，还有多少人是真的会认真听广播？如果电台真的要这样子来讲的话，你说是吧？ 每一次的实体门活动门票， 当然我听得出来，你们其实都就顶多是损一两瓶，不可能。 不是啊，电台哪会在意我们的什么门票1%呀？ 对啊， 那根本就是。 扣掉亏钱的活动不算的话， 对啊，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马克针对的是 说，你每次都赚钱吗？那1%给我们个几百块，你觉得电台 care 这些小钱吗？ 可是如果 几百块还给你，你不要办，还给我找麻烦。 可是就是就电台的大局面来讲，难道他希望就干脆无时不刻轻功飞行没有意义啊？如果省钱，那 你错啦。 如果有一天你是老板，这不是昨天话。 如果有一天是老板的话，对， 哎、 欸， 你们老板是小燕姐。如果这样讲起来，他讲把他姐形容的，好像真的很做生意，不管情面的感觉。 不是，就是小燕姐只是目前一个其中一个代表人，因为大家认识他。 嗯， 对他，所以他是挂了董事长，都 有股东的这种的。 对啊，其他其实电台有一些有还是有高层啊，还是有股东啊，董事会啊。哇，讲的董事会好像好专业、啊。 真的，我从来没有人听过他提飞碟董事会这件事情。 飞碟董事会开会啊，石老头。 我们 猎人有没有？石老头， 你是说 暗黑暗黑拍卖？ 石老头，其中之一是小燕姐吗？ 对， 好宅哦！我的天哪！ 哇，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哪一天要批一点，就是说喜欢青春点点站出来，你们全世界都有代表，欸，香港有 Alex 对不对，然后加拿大有 Golden， 然后日本有 Simon， 如果真的很不幸的有那天到来，你再试试看你这一招有没有用吧。 嗯哼， 你就知道了。 当然事实摆在眼前，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没办法呀。 不要讲那么触眉头的东西。 对啊，所以就是真的，就是你们真的很特殊啦。我觉得找不到像你两个主持人像你们 这 个样子啊，就是 哎呦， 真的让大家很开心啊！你就把那天那个咪噜的广播录音档再调出来，如果你看我们多重要，让一个人就是这么有一个就是觉得真的生命坑很不开心的人，他最起码短暂间我真的他真的很开心。每一个人听的应该都会鸡皮疙瘩吧？我那天看到脸书也有人说，对，我想要找那天的录音档。 嗯， 对啊，哪边能飞又可以做到，光宇也做不到这种事吧，我觉得。 欸，不要这样好了， 不要随便提其他节目跟其他主持人害我们，拜托。 我们不能与他人竞争。大家我们都是一个爱的家庭， 就是你们大家都有做不同的方式来给大家打气，应该这样讲。 嗯， 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一期很喜欢晚上很有精神的来讲，你们就是让大家很欢乐的时候。 好啦好啦，你乖啦，好啦好啦。 对， 怎样不能再讲下去，太害怕了。 对，觉得有点说太多了。嗯嗯嗯 嗯。还有人吗？还是我可以再继续讲吗？就是 目前有一通在闪，但我不知道他要讲什么。 但我们应该要进广告啦。 这么快哦？ 好吧，那就让 我们。欸，我们有进过广告了吗？ 我们没有吗？我们没有啊， 还没。 哦。 哦，那我这边今天就这样子好了。 博彦再见。 谢谢你。 拜拜。 拜拜。02-2363-9955。降歌金曲。 他们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张惠妹。但我想说的是，这些歌之所以有动人生命，那是因为里面住着你们。住着。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秋天红叶摇，乡音脸色僵，你是淘气像辣椒，冬天清风眠，世界多悠闲，你让烦恼不见了，记得你 乌托邦 2.0 庆典及20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唱出20年的音乐回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噜诶噜诶噜诶噜诶。 迪士尼暨动物方程式《冰雪奇缘》全新作品，全世界最性感的男人巨石强森魅力现身，农历春节合家欢电影首选，迪士尼动画《海洋奇缘》本周四热闹上映。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阿尔法。2001年的屋顶，2017年的纯爱游戏。FIR 阿晴，摇滚女歌手曼青，世纪对唱情歌《纯爱游戏》，挑战屋顶新高峰。 Alpha Music， 我是杨成军。 少在那边，你从不曾爱过我，言不由衷是因为你，还爱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02236399555，喂，你好，你是谁呀？ 我打进来了吗？ 对呀、 啊。哦，好，你好，我是宝琪。 嗨，宝 琪。宝琪。 对。 宝琪姐，今天跟我们说什么？ 因为我第一次打牌，然后就是我，因为我跟我朋友。就是在看，就是已经听很久了，我听很久，然后因为我一直不敢打来，所以我就叫他陪我一起听，然后我终于打来了。 哇！所以你朋友现在也在另外一端听你在 calling 吗？ 对。然后因为我们等很久，就是好像从11点多等到现在。 你们从11点多就约定好要一起打电话。 对，就是，然后我就一直等，然后一直扣不进来。 但你们没有听好打电话进来要讲什么？ 还有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那你们打电话进来有要说什么吗？ 就是打进来了，很高兴。 哦。 哦。好，对，然后。 所以有可能另外一个在线上闪的是你朋友吗？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因为他应该没有打。然后我们就一直僵持在这里很久。 是我的问题还是真的听不太懂？ 没有，他就是很兴奋，他跟他朋友约定要打电话进来，他现在打电话进来了。 那你觉得我们的反应有就是？这一桶水非常的冷吗？ 我很热情嘞。 你哪有热情？ 我他讲的每一句话我都有接。 你接都是在一直询问他 因为他就是讲不出个所以然，我只好询问他。而 且 大家要面对人家。 宝琪姐，你不要太难过。我希望就是你未来还可以继续打电话给我们，然后你要知道我们就是这么冷漠两个人。 好， 不是你的问题。 那我想说，就是因为我每天，就我已经听这个听很久了，然后就我都没有打来，然后就是你们都会播到晚上很晚，然后我都听，就是听到很晚，可是我都没有打进来，然后我就想说，就打来看看好了。 那你都不用早上上班上课哦？ 哦，我现在已经放寒假了。 哦，那你今年寒假要干嘛？ 去南部 弄假牙。 好老哦！ 好南部弄假牙， 然后我好小， 南部弄假牙没有比较便宜。 哦， 这很气耶！ 去南部干嘛？阿嬷家、哦、 去找阿嬷，对。哦， 阿嬷你今嘛伫哪位？你阿嬷伫哪位？ 高雄。 高雄啊、哦，哦， 对。 那宝琪姐，祝你寒假快乐。 好，谢谢。 拜拜。 好，拜 拜。 挂好快， 电话超快。现在的年轻人才是真正冷漠，好不好？嗨，你好。 玛丽马克，你们好。 你好。 我很喜欢你们的节目。 谢谢你。 最近才听，我完全。 你不是最近听吧？ 你 明明就听很久吧？ 我听，我是回到家就锁定飞碟的。 哈哈哈。 你们的节目是最近才听的，因为我最近退休以后改变我的习性。 嗯， 我边整理 事情，然后边听，我从八点钟听到现在。 呵， 我今天有出门。 呵， 八点才回来。 呵， 我很同意前面一位火焰啥？ 火焰，火焰， 火 焰，你要叫他火焰也是可以的。 火焰，我听成火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你们。 不会，不会， 你们真的是 他不介意， 很低调啊。 火焰， 非常的很好笑啊。 谢谢你。 笑死，被你们笑死啊！ 也很感谢你们玛丽哈、哦、送给我。那个 玛丽送你什么？ 定的电影票。 什么电影票？ 我感谢你们。 哦，嗯， 好几次。 好， 还有六点钟的主持人，所有飞碟的 DJ 我都很喜欢。 好的，谢 谢。 晚安哦。 我只是不会讲话。 晚安哦。 还没有晚安啦，我还没有讲完啦。 晚安啊，讲完了啦。 没有啦，我要感谢的人很多。 讲完了啦，感谢人太多，就谢天吧。再见哦，拜拜。 你啊，你真的是很， 你真的很坏。 We are the world. Yeah, we are the world. World. Thank you. 我的妈妈咪呀，再见啊。 12:50，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02-2363-9955，2363-9955，今天的青春期543，我们等待你的电话。难怪是放寒假，就最近在路上谈情说爱的学生变得好多好多， 好快乐。 We are the world 呢。 间谍放送。 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小提琴首奖得主曾宇谦，挑战塔蒂尼《魔鬼的战音》与《恩斯特夏日的玫瑰》等名曲，展现小提琴的绝妙技艺，演出跨越300多年历史轨迹的作品。曾宇谦首张专辑《梦幻乐章》。 今天的结婚纪念日，我们去巴厘岛。 哎，放尊重一点，我还没有结婚，好吗？ 我们孩子都生两个了。 话说你到底是谁啊？ 小心，别让失智症偷走你和家人之间的回忆。 我是李永贤， 我是艾利克斯， 邀请你到 7-Eleven 投下零钱， 一起关心偏向失智长辈，及 早 救 治。 7-Eleven 与屏东基督教医院一起把爱找回来。 一张献给友情的专辑，十首唱给好朋友的歌，施文斌代表作品《行行做状元》，12月30日情义发行。 我是郭靖， 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总没记得过。

没有人非得在原地等待。Every time when I'm not getting stronger， 我问自己还有什么期待。Why can't you stay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我不想把你放开。十二点的钟声响了，我选择用这个方式离开。我们都值得快乐，没有人非得在原地等待。跨过了阻碍， 二十岁的无畏渐渐渐强。Shiny 姚艺晴首张专辑 Getting Stronger 渐强。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大家好，我们是 Boxy。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金鸡报喜，健康迎春。品玉方、五福、八方燕窝礼盒送礼自用两相宜，还有刮刮大奖，刮中5000，让您现刮现抵，把握好运，趁现在！快拨品玉方燕窝02-7716-6228 7716-6228。 什么角色都 carry， 投降注定属于你。 想你一个痛快，你呀嗨，我包了你的头。 田雅霍全新专辑 It's You and Elvis 现正热卖，全省签唱会热烈巡回中，详情请洽粉丝专页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大家好，我是谷谷。 1:01，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嗨，你好。 嗨，你好，马克玛丽。 起动！ 哇，玛丽呀，你今天下午唱歌哈，你为什么故意唱的那么难听？ 我今天下午有唱歌吗？ 当然有，艾丽的节目啊。 那不是艾丽的节目，那是玛丽的节目。 对，我说的，你今天唱歌怎么？随便唱，不要这样子嘛！你就唱一次好听一点的歌。 不是啊，我今天唱了什么歌？ 我忘记了，反正你就唱歌就对了。 可是我今天没有唱歌啊。 有啦。然后那个 真的没有哎、欸， 真的没有啊。 嗯。 然后那个 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你会听到我唱歌？我没有啊。 有啦，你有唱歌啊。 可是你又想不起是哪一首。 我不知道你唱的是哪一首，反正那么久了， 哪有久？我已经跟你杠上了， 不要这样子嘛！ 回答不出来了吼，逃避吼，要找马克喽。马克怎样？ 马克，你主持的那个动力，那个八点档的那个动力人，你放的英文那个叫什么军的那个？ 中二军啊。动漫业， 对， 怎么了？ 对， 发生什么事？ 你也主持那个节目嘛？ 对啊， 对对， 是啊， 我都听一整天啊，因为我也没事啊，我现在又工作还没找到啊，我初六才会开工啊， 哼， 然后我就整天都在听你们的节目， 嗯， 然后就是我就想说打电话来跟你们讲一讲，就是。你知道吗？那个 有时候你们放的歌曲很好听，有时候放的歌曲都 不 好 听。 嗯， 有时候有点好听，有时候有点不好听。 你说动漫业哦？ 嗯，对。 嗯， 对。 反正 ，Miki 今天的气 被 我打乱， 听到就对了。 好，我知道你听到了，谢谢你。 你看我对你们多忠心，听一整天。 也没有啊，忠心的话只应该听我们吧。 居然这么计较？ 对啊。那才是中心啊，你现在不是，你现在只是像一回家就打开电视然后随便转，或者一回家就打开电台然后从头听到尾，这不叫中心啊。 没有，我的收音机是收你的，就是只有转到那个调频、那個、 他是喜欢飞碟电台还是？ 你对飞碟非常中心。 对啊，就是这样的、 啊、 好。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们都没有广告 那种什么药品啊什么这样子，像我在新竹的时候都听到那个听着他们在卖药这样子， 嗯， 然后他们那个地下电台的时候都讲一些有没有的这样子， 嗯，我有点想听有的没有的。 苏小姐超爱，你有空听一听， 真的假的？ 她都会去那边听笑话跟故事，然后来跟我讲。 哇哦！ 哎，我跟你讲，初一初二你们要去哪里玩？ 哎 ，Miki， 你可不可以讲初一吃素，初二吃素，初三吃素，初四吃素？ 没有啊， 你可不可以讲啦？ 可不可以讲 啊？对啊， 初一吃素， 嗯，初二， 初二吃素， 初三， 初三吃素， 初四 吃素。 Miki， 你好棒哦！ 你说什么？ 我说 你好 棒。 为什么？ 因为你念得很好啊。 不会有饺子不清这样子在， 可以了啦。没钱了 ，Miki， 赶快回家咯。 嗯， 好，拜拜， 拜拜。 我有点着迷，今天 Miki 还会说，对， 嗯，对， 对，嗯、他那个笃定的态度有点着迷。对， 他一直以来都这样啊，你是今天发现的？ 可是那个对，突然就是变得很，哇，他、那个、 出色， 他对对对，他那个拉的那个程度拉得太开了。 对，你好， 嗨， 你好， 你是谁？ 我是小佑。 嘿、hey ， 我要说一件事情。 怎么了呢？ 就是我前三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刚结束一个办一个营队， 嗯， 也就是去教小朋友英文， 嗯， 然后就是很累，然后像礼拜三。昨天刚结束的时候就一路睡到现在， 嗯， 对，然后刚刚好像错过一些很有趣的口音， 有吗？ 没有关系啊，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错过。 你怎么教小朋友英文啊？ 嗯，就是因为我们科系是跟英文有关的， 嗯， 所以就是跑去我们学校附近的国小去带他们营队，然后去玩玩游戏，然后再游戏中学习英文这样子，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我们空中现在这样直接玩， 教我啊， 是办不到的吗？ 把我当小朋友？ 那我们可能我没有教了一些就是跟美术有关的，然后还有知名的景点，然后交通工具，然后水果。 那我要学美术有关的。 学美术有关的，那我们就是会。我们是有用七巧板来做那个，来配合教学这样子， 所以要有教具才可以。空中这样有点难。 嗯，对，空中这样有点难。 Boring。 马克同学，不要这样，马克同学。 好无聊。 Boring。 哎， 我要学英文，结果你不是来教我讲英文的吗 ？Teacher suck。 哦，玛丽同学，不要讲萨克，讲萨克这个字不好听。 为什么？我看那个电影，很多人都在讲啊 ，You suck 这样。 嗯，过来看看老师这边，看老师这边，看小老师。 看老师哪边？ 这边。 看小老师哪边？老师哪里小？老师小。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大概就是为什么会这么累的原因。 小朋友像我们这么失控吗？ 嗯，总是一个班总会有一两个这样子。 对啊。然后我觉得蛮就是蛮特别，就是因为我们是学长姐找的学校，就是国小是学长姐找的学校，然后就很刚好就是选到我的那个当那个国我自己念的国小， 嗯，回母校， 对，回母校，就是觉得还蛮特别的这样子， 嗯哼， 对啊，就是 辛苦你了， 就真的蛮累的，然后那我要接下来也要跟着听完剩下一个小时了， 再会， 好，拜拜，马上来，拜 拜。 我陪往事行来吃点在美好的楼卡，听着阵阵音乐声，像你无提示的人呀，想起来就依依难舍，是想将失去的老歌轻轻点阮心来一直弹，哦哦，最爱甲你做阵合唱的歌，特别是那恋爱，哦，想着过去心内酸酸麻麻，但是甲你做阵合唱的歌，特别沙啦啦啦啦，哦，啥人会当搁再陪我一段？当作怀念的歌，愈听愈唱愈看，是因为无你的陪伴。 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你好，嗨 ，Hello，Hello，Hello， 你好啊， 你好。可是为什么现在没有？ 现在有啊，你要听我们电话，你电话里就是现场，我们要活在当下，好吗？ 好哦， 你是谁？ 我是之前有打电话进来的，我是老王。 什么老王？ 尾牙无望， 尾牙无望， 对 哦，尾牙无望，你好， 对，你们还记得我上次有说的一个故事吗？ 所以你去中国了吗？ 你们猜我去了没？ 我猜你没有， 对，我没有去， 为什么？ 最后的我最后的决定是因为其实还是有一点冒险，然后我最后的就想说只有去三天，那就好好的留在台湾，然后我就没去了。结果有一件超展开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 就是我在某一天的时候，我同事就传来跟我讲说，就是我居然中了 iPhone 7 Plus。 你中了？你抽到了？ 对，因为我们那个是现场，就是会有转，然后就出现了我的名字。所以虽然我没有去那个尾牙的现场，但是我居然中奖了。 然后他也没有说一定要在现场才能拿。 对，我有个。应该说有一个讨厌的同事，就是他就是还跟其他人就说，欸，他不在场可以领吗？但是 捐出来，捐出来， 对，但是我没有要捐出来意思啊，因为我还是有收到就是总部有寄来信，就是问我说什么时候要寄来，但是我不确定寄不寄得过来，但是至少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 对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欸， 我根本要骂脏话， 对， 离开公司，啊，然后就拿一只新手机。 对，而且更开心的是今天我跟主管就是有一个算是绩效面谈，是我跟他说的，因为其他人是在内地嘛，然后我是举个月今天，结果呢他说我会有年终， 噔噔噔噔， 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一切事情就没有想象中之前那么悲惨，所以我从尾牙无望变成尾牙 年终有望， 对，并且年终是胜券在握， 胜券在握， 对。然后我要琐碎琐事一件，就是其实我上次打来的时候，我接着就一个算是学生会的聚会，然后结果我的一个他是青春点点的听众，就是非常常听，然后他就说他觉得他说你那天是不是有打电话进去，他居然完全认出来我的 声音， 对， 然后就觉得嗯，真的是很多人听，所以我不知道咒骂我那个同事会不会，其实他深夜都有在听。 你说咒骂你的同事哦？ 对，我就是说我上次不是说有一个大嘴巴同事跟就是讲说，哎，不在场可以领吗？都是同一个同事， 都是同一个、啊。 对，但是他非常假惺惺，他也说就是他还传那个语音的讯息跟我讲说，哦，主管怕你领不到，然后想说你要不要赶快写信给总部跟他讲说。你要寄这个手机过来给你，可能就对，就是非常假惺惺的一个人。 嗯， 对。然后呢，另外一件琐事是我现在跟我两个很好的朋友，现在在我们家一间 家庭大人。哇、wow, ，amazing！ 对，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刚才就是为了，然后就是也不饿，但就是冲去永和豆浆，然后买了。导演现在就准备在听最后一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 好哦， 享受这个 快乐，祝你们享受， 谢谢喽！打电话过来报告说，我从此再也不是伟亚无望了， 恭喜你， 好好好， 谢谢。然后祝你们前几天十周年快乐， 谢 谢。 谢谢，拜拜， 拜拜。说到伟亚抽奖，不是会有那个大公司会有汽车吗？比如说像奥迪汽车。 嗯， 抽中一台汽车，那我要缴的税是多少啊？ 啊，不是中奖金额10%还是20%吗？ 所以如果一台车，假设那一台车100万，我要付 10万还20万？但你转手卖掉就好啦，就赚钱了。 可是卖车不是很麻烦吗？ 为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卖。 嗯，价格低一点就可以卖掉啦。 你说是？嗯， 100万的我用80万卖。 嗯， 对啊，一定有人要买的啊。 我的心内感觉人生的叮当，不敢来叮当。我不是好囝，嘛不是歹人，我只是爱迷茫。我满随风随风飘浪西东，亲像自无共。我满做人敢跳人胖，甘愿来做戆人。我不是头脑空空，我不是一只米虫人啊人，一世人要安怎欢喜，要怎好手担？ 水脑你好， 那个我今天要讲一件让我觉得有点的事情。 水脑十四岁吗？ 我十六。 十六岁哦。 你说让你有点怎样的事情？ 就有点不爽。 不爽哦。 就是今天就考那个生物啊，然后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平常都不念书，然后结果他今天就考82。 怎么可能？ 不是。怎么可能考82？这是重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主任就跟我们说：“他说你们都因为连我们班第一名都考输他，你觉得呢？” 然后呢？ 然后主任就说：“你看你们都不念书，然后他看起来虽然没有念书，可是他都考82怎样？”然后全班都笑成一团。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点搞不清楚状况，然后我就问旁边就说：“他是怎样？” 嗯。 然后他就写一张纸条拿给我，他上面就写说 ：“For money for cheating。” 什么叫 for money for cheating 啊？ 就是他因为成绩不好嘛，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说，如果你成绩又考到60分的话， 嗯， 就一科给你1000块。 嗯嗯。 然后他就会到处跟同学说，我有这个福利，然后你给我看答案呢、啊。而且他的特权就是，因为他从国小到国中都没有在念书，然后是。从考进来的时候，他妈妈才说希望让他找回读书的感觉。 嘿嘿。 然后，反正他就是说会给他1000块，然后他就到处跟别人讲。 嗯。 然后 就说如果你帮我的话，我就分你钱。 啊， 那别人就帮他啦。 那他考到了82分，连第一名都输他，请问是谁帮他考到连第一名都打不过的成 绩？因为很多人都帮他，很多人都帮他，很瞎哎、欸！ 很多人帮他怎么帮？怎么帮？你告诉我怎么帮？ 就是、我就说他不是有特权吗？他就是可以晚交卷啊。 为什么？ 可是他， 为什么？为什么？ 他就是可以晚交卷嘛？ 为什么嘛？ 就因为我们主任就觉得说他有认真就好啊。 所以 他有认真就好， 所以大家都写完了以后、嗯、大家考卷都收过去， 他就会去跟别人说你的考卷借我看。然后我之前就是也有在补考，然后就是刚好看到他在写国文考卷，然后他就那时候主任刚好走出去外面拿东西，然后他就把整张国文考卷解到拎过去看，写的，然后我就觉得说现在是怎样。然后晚上的时候主任就把他抓去后面了，然后就说你考58，然后他考82，人家都考赢你，然后我就很想跟他说，拜托一下，你就是他作弊啊。 嗯， 我不懂为什么主任会相信他没有作弊。 那你下次跟主任讲说，主任为什么要拿我跟别人做比较？我不喜欢跟别人做比较，我就是我跟我自己比。 其实我们班也有一个也是之前会作弊，可是就被我们班制止。 嗯， 就是他之前，因为我们都会考那种单字，然后有造句，然后主任就会挖空格给我们考。 嗯， 然后就是他都会把那个本子拉出来看。 嗯， 然后旁边就坐一个男生啊，然后那个男生就说：“其实我早就看过他做变多，只是我懒得讲而已。” 嗯， 然后我们班就有一个很无聊的，他就在他的那个午餐跟晚餐里面加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 嗯， 然后因为他其他科其实也还好，然后就变成说他那两科作弊，然后他就可以考到第九名，然后他还会去笑我们其他同学，就是说你都考到第十几名，然后我都考第九名怎样，然后我们就是说啊你作弊，然后还在那边叫，然后他也不承认， 好可怜哦。 啊，那个就很可怜啊，这一个我们就不敢讲话。 为什么这个不敢讲话？他比较恶势力吗？ 就主任就觉得他要念书就好了， 嗯， 就管不着他了。 好吧，那真的蛮不爽的。 对，就是很不爽。 对。 然后就是你们有看过有酒窝的人吗？ 有啊，有啊。 那你们有看过有梨窝的人吗？ 啊，有啊，有啊。 那你们有看过有酒窝和梨窝同一个人哦？ 同一个人有酒窝又有梨窝， 而且四个， 就很多漩涡在他脸上。 对。超可爱。 那妹妹，你有看过腰窝有腰窝的人吗？ 有看过 哦。 屁窝？ 屁没有窝啦， 没有屁窝， 屁只有眼而已。 没有屁窝？ 没有。 人身上有几个窝？ 谢谢妹妹，妹妹晚安哦。 晚安， 拜 拜。 心窝。 一窝。 有一窝这个东西哦。 腋下窝啊。 腋下窝。 要不是有腋窝。 只要有洞就可以，不是，只要有凹度凹槽就可以叫窝，是不是？ 腰窝、腋窝， 但腰窝跟腋窝的那个凹是不一样的哦。腰窝真的是 sexy。 没有耳窝吧？ 有的，也有眼窝。 02-23-63-9955， 一窝叫做嘎吱窝啦，对对对对对， 哦，对呀。 谁那么聪明？ 小佑。 嗨，你好。 喂。 嗨。 怎么称呼呢？ 哦，我叫 Ann。 Ann。 Ann。 哦 ，Ann。 Ann。哇，两个都听错哎。你说 M 那个 M 吗？ 那 A N N Ann。Ann。你一开始听的 对 的。 Ann。好，我现在讲，刚刚我有听到说那个。就是对不起，因为我今天是新生，然后我是第一次听。 哇哦！哇 哦！超新，你是我们今天最强的菜比吧？ 真的吗？怎么莫名其妙？然后因为我刚刚有听到说，另外有你们其中一个主持人刚刚有主持动漫的那个单元，对不对？ 嗯， 是吗？ 是 是的，我就是从动漫一路听，跨越月光。就那个夜光家族一路跨到现在，因为我一直开车， 嗯， 然后我刚刚因为现在年前嘛，有很多事情要办，然后 哪里开到哪里啊？怎么会开这么久？ 哦，没有没有没有，一路当然中间有去下车跟 哦、 有处理事情，然后后来上了车继续停， 嗯， 对，嗯，然后我才知道，哎，原来这时候有一个这样子可以倾吐大家事情， 我们都在等着大家倾吐啊。 我等到你回来，我等到你回来。 太厉害了，这节目 好 各式各样的人呢，欸， 真的， 所有特别的人。 你是怎么样的人呢？ 我是一个也是隐身在赖群组里面的人， 自己讲自己笑。 什么隐身在赖群组啊？什么东西啊？你说色情群组哦？ 你也在看 A 片？你有那个 A 片群组？ 有啊。 你 好快乐哦， 好夸张哦！那你怎么发现那个 A 片群组的？ 哦，因为我从很小就对这种东西很有兴趣，而且我以女生来说，我应该算是专家等级。 你应该是什么？ 以女生来说，我应该是专家等级。 哼， 对，然后就是比如说我 不要再播了。 我有四个群组， 好好好， 那你就是如果你一整天或是稍微两千，你忙没有看，就会变加400多，或者是加999。 哎，我有个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个比如说跟你没有那么熟的朋友，有时候你们在比如说要用 LINE 或是用干嘛的时候，就突然看到说，哎，就是你会看到隔壁的那一个手机，那他如果突然看到你前四个都是 A 片群组，不会很尴尬吗？ 可能我的朋友比较不会去瞄人家手机耶，而且我的朋友都蛮，我们跟比较走跳一点， 嗯， 对，所以我们朋友聊的话题都是很开的。 所以你刚刚听到男主持人播了像猫叫的东西，你就很兴奋这样？ 不是，刚刚我也觉得是猫叫，哎，我以为是不是我听错，因为那真的很像猫叫声。 身为一个专业等级的人，难道你分不出猫叫声跟猫叫春声吗 ？OK， 过了广播播送， 好了， 可能有一些误差吧。但是因为呢，身为专业等级的我是非常各种领域都会看，然后也看到一个很精，然后又很挑，就是 什么 什 么什 么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对，这一切你在说什么？你各种履历会看是说，Ann 你好，我想要跟你约炮，可以来一发的这一种履历吗？ 不是，看 A 片的履历 啊。 其实因为我为什么要隐身呢？是因为本身我是个女生，所以我为了隐身在 A 片群组，我从来不放自己的大头照在我的大头照上面， 嗯， 那个框框里， 嗯， 我就放了一个图。然后我连名字都挑我英，就是中文名字三个字，其中一个最中性的英文。 嗯， 然后我朋友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怎么取这个名字，然后又不放自己的照片，每次要找你的 LINE 都找好久。我就说哦，我没有那个习惯，是因为我要隐身在 LINE 群组。 嗯， 对。然后我严重到，因为呢，你说。然后你打开上网搜寻日本的片或是美国的片， 嗯， 都是非常简单的， 嗯， 但是外勤组里面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自拍素人或者是有一些违法的。 你真的是哪一行欸？专业啊！看素人最嗨啊！ 你不要大声嚷嚷好不好？已经1:30欸， 看素人就是哦， 丢，我把谁在走哎、欸？好丢丢丢丢！ 看素人跟看专业差在哪？ 专业是演的啊， 演的、 啊。素人就是 你那天在那边看那个素人一副在家里拍，他看起来也很演，好不好？ 没有，那是表现， no, 那是表演。 No, no. No, 表现， 因为你知道他不是，就好像如果今天，就好像比如说大明星他在直播好了，可能就可能他的粉丝什么会去看他，可是如果一些他的可能比较生活，可能就大家就还好。但是如果一个素人，他做了一些什么裸露或是情色的东西，哇，那可能当下就10,000女人在线上看。 嗯， 我不知道。那个女性朋友懂不懂这种感觉？可是男生应该就很懂。 懂啊，懂，我懂， 懂， 懂，懂，懂，懂。 因为这个东西有一，我跟你讲，之前新闻有一个很好笑， 哼， 就是有一个就是这是不太好，这是负面的东西，就是有一个爸爸， 嗯， 他参加了一个群组，然后那个群组就是乱伦， 嗯。 然后他就在那个群组里面教大家说要如何诱拐自己的女儿做那样子的 感觉，好可怕哦， 这真的是犯法了吧？ 这好可怕哦， 对，这个新闻很大。然后呢，那时候就里面的人员就出来搜证，然后报案，然后新闻就曝光，警察也去搜证，然后就有另外一挂人就觉得怎么这样。你既然都在乱伦群了，你这样不是出卖你的群友吗？ 嗯嗯嗯， 对。然后当下，我在 A 乱群曾经有一次有遇到，就是有人就会传播群组说这个人是野兽，他跟自己女儿乱伦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下面人就会说这个人实在是太逗了，但是影片呢没真相。 嗯嗯嗯， 你不觉得就是 人的那个道德价值观都坏掉了。 那个里面真的太精彩了，当然有的时候是有一些有人会传一些跟骗子无关的搞笑的大陆的一些网络的影片， 嗯， 但是里面真的很多，嗯，你知道的， 你知道的， 嗯嗯， 对， 嗯， 对。 那 Anne 会跟自己的男朋友或男伴一起看吗？ 应该是说每个男朋友都知道我非常爱看影片，而且。我已经看到我有自己爱的女优，然后因为还有一点就是我毕竟我是女生，我会觉得哪一些真的是演得太假了，然后哪一些是真的，哎，好像还可以把我带进去那种感觉。 嗯嗯嗯嗯， 对，嗯。 所以你还没回答我啊？会一起看吗？ 我刚刚有说啊，就是我男朋友都知道，那就是会，然后他们还会推荐我。就是可能最近看了一个哎蛮奇葩离奇的就会丢给我， 嗯， 然后或者是他们觉得不错的，就是他们可能有听到我喜欢什么样的上围啊或者什么样的屁股啊， 他们知道你的喜好还会推荐专你投其所好， 对， 对，然后我也会看到他们喜欢的或是我喜欢的我会丢给他们， 他们因为你一直用他们的复数，然后这样感觉好像是同时期有很多个，是不是？ 没有， 你说历任，你的他们是历任，这样子。 历任 ，OK，OK。 Okay. 有你，我感觉你有火起来了，刚刚都 是不是同时啊。 OK， 拜拜，那个好。 And don't answer my question. And 整个应该对我敷衍一点啊。 为什么要敷衍 你？他怎么对你敷衍？他对你非常感兴趣，他多开心你 calling 进来。 对啊，而且刚刚在问说你男朋友看 A 片的时候，然后那个你有一个很娇羞的，就是他们都知道我很爱看。 你干嘛模仿他？ 啊、哦，超淫的！谁受得了？谁受得了？受不了， 基本上没有人受得了。 哇塞！ 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真的受不了。 真的吗？那你喜欢看 live 直播吗？ live 直播 就是那种韩国的，有没有？网络上也会传一些韩国妹啊，他们有一些。 对，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蛮着迷的，后来 美国还有那种美国的， 对，美国 的那一种， 我比较喜欢 玩东西给你看的。 对，我比较喜欢跟我玩游戏的，就不是单纯要拖或是要揉要擦那一种，我喜欢玩游戏的。 等一下。你知道其实我刚刚打很久， 嗯， 然后其实我今天打了两个节目，刚刚那个夜光家族我又打， 嘿， 因为夜光家族我真的听 太久了。你跟光 宇 哥聊 跟宇哥聊就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就是刚刚有一个什么什么燕， 火焰 好火焰，他刚刚有说就是跟宇哥可能对他来说有点无聊，我就觉得嗯，因为以前我从小开夜车的时候都会听他的，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比较正面阳光，我没想到就居然大深夜居然有个地方有个这么特别的地方，族群刚刚应该也有妈妈级的，有小 我完全听得出他的口气这种兴奋， 高中你说 N 哦， 对， 高中级，然后在讲考试，是你们实在是太屌了。我居然第一次发现这个地方。 在 App 上面呢，有人问说 ，Anne 现在单身吗 ？Anne 有在征友吗 ？Anne 现在有男友吗？开放征友吗？ 可恶， 疯狂了 ，Anne！ 可恶什么？ 可恶想， 可恶想认识， 可恶想 求认识。 App 现在是很活络，是不是？ 现在就是蛮开心的，想要认识 Anne。都很希望、如果我女朋友是这样就好了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性格，就是女生就是有一些比较羞涩比较清纯的，但是我就是比较 肉食的， 嗯， 牛排 girl， 但是我又没有那么喜欢。 你没有真的喜欢啪啪啪、 哦 你只是、 我很喜欢啪啪啪，但是我只跟爱的人啪啪啪，我没有那么喜欢 约炮。 我没办法，对，我没办法约炮，我也没办法， 就是你要有感情的， 对、然后如果一旦有感情，我就会逼男生对我做什么，或是我会想要精益求精的再把自己的功力往上提升。变趴数。 好 ，App 上面大家洗洗睡啦。我觉得就是 你找不到他的， 不是现在就是听这些你都很开心，你就觉得天哪 ，Anne 是一个怎样的女神？然后我要她，我要你，我要你的，就大家 没有啊， 大家自己先把 男生不会喜欢我这一型的女生、 哦，真的吗？ 对啊，就是还是喜欢比较 清 纯 的 啊，玉女啊，对啊， 是吗？ 真的会有， 是啊，不然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吴玛丽？吴玛丽就是玉女啊，广播女神。 好了，你有什么问题要问 Anne 的？ 然后对，你会不会想要超进度？ 超进度是什么？ 就是我每一次只要看到它累积起来，我就一定要赶快把它看完，不然它 line 会当掉。然后我很害怕说我 miss 掉厉害的树人影片，我如果觉得我没存到，我会 你会生气哦？ 我会不开心，对。 不行，这样有点资讯焦虑了。我现在就是觉得，因为他那个跳太快， 我想要的东西我就会耶。 他那个跳太快，所以我就觉得一切有遇到没遇到都是缘分， 对， 都是缘分，没有关系，就错过就让他错过， 该是你的就会是你的。 对，我看到很开心，我存到了，我未来也不一定会再回去看，但是就 对，也是存的好像。 那其实是一种囤积症欸，对啊， 对， 所以就也不用这么 care， 就是有没有看到每一步。 对， 好 啦，是要赶我去睡觉了吗？ 没有，赶紧睡觉啊。 那就啪， 我很开心可以跟你聊天， 讲太多咯 OK， 再会了， 拜 拜， 晚安， 拜拜，晚安，拜拜。 间谍放送，来台北小巨蛋听最好的林宥嘉。 因为你就是那。 时 The Grand Yoga， 有时口的形状。林宥嘉演唱会自选 Live CD。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打开后，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虾米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就这么说好了，今晚就是你。 有种人永远不会被驯服，信 Gentle Monster 巡回演唱会，5月20日台北小巨蛋，2月1日 iBall 全面开卖。 我是台正宵， 是来自于李亚莎的骚，1:41，欢迎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有听众在关心你开不开心， 谁开不开心？ 你啊， 为什么开不开心？ 他们可能觉得你听到讨论就是 A 片群组的 LINE， 我会不开心啊，为什么不开心？ 有些人就觉得哦，应该你大翻白眼吧之类的。 为什么？ 他们可能觉得冰清玉绝的玉女不想要听到这一个。 我这边要结痂的地方好痒哦。 我帮你舔。 不行，这个就不能碰它。 舔而已。 Don't touch， 不要碰我。 你好。 嗨，你好。 你是谁？ 这声音我好像听过哦。 真的吗？ 没没没。 我要问一件事情。 有啊，刚刚的啊。 哦。 Emerson 是谁 ？Emerson 是谁？干嘛诗人啊？ 是啊。 然后你都知道，你要问干嘛？ 没有，我不知道啊，我只是知道这是一首诗啊。 那他就诗人啊。 所以这是一个诗人的名字。 Yep。 那我可以，你可以帮我翻译吗？我知道你的英文很好，马克。 帮你翻译啊？ 对， 欸、要把。 There was never secret history。 什么什么听不懂啊 ？There was never secret history。 哎、欸，等一下，我有答应帮你翻了吗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world. 等一下，这今天通关密语是不是？觉得？ 哎，你不要随便自创通关密语啊！ 晚安哦， 拜拜。 他只是哦，有好幼稚哦。 他今天哇哟，反击想法 都归回啊！阿伯登徒。 耍狼，你弄鬼鬼啊！ 屁屁的，嗨， 嗨， 你是谁？ 我是小佑。 小佑你好，你怎么在外面啊？你真的无法回家哦？ 没有啦，我在，对啊，我这晚上都要到很晚，就等他们睡 着。什么？ 就等他们睡着才可以回家。 好，好。 对啊，然后在外面啊，好冷啊。 你有穿衣服吗？ 有啊，有，当然有，怎么可能？ 你有穿暖吗？ 哦，没有，要穿短袖。 哈？ 你为什么出门不穿多一点？ 要穿外套啊，要穿外套。对啊。 可是里面不应该是短袖吧？ 对啊，就那冬天衣服还没找。 你还没找到你的冬天衣服？ 就可能收起来啊，最近都没有找，因为最近都很少在家里啊。 好，你小心不要感冒哎。 哦，我知道。啊，先跟你们，就是因为快过年了嘛，跟你们说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对啊，就希望你们新的一年是工作可以很顺利。 谢谢你，谢谢。 好，没什么事啦，晚安，我要 回家了。晚安 哦，晚安， 拜 拜。 拜 拜。今天是闽南语之夜吗？ 对啊。 为什么啊？ 就你问赖明伟啊，他就开始了。我说，我赖明伟开始唱台语，那就听听台语歌好了。 0223639955，0223639955，青春期五四三，欢迎打电话跟我们聊聊天哦。 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哇咖喱》，青春点点咖喱打刚拢做会，拜地告拜啦，半暝十二点到两点，阁有礼拜暗时十点到几点，大家拢陪你哦。 我是马克， 我是 Mary， 等你。所有疼惜敢若是笑亏，我 我两日头一摆对爱的反背，我就跳入心酸的大火，感情愈重愈来愈戆，看无事实像笑话，一直做梦生活较好过。拿着夜站人讲老实话，连个半幸福拢不愿奉陪。上水的花，若是插着心嘛会流血，浪漫的爱，忽然间变风吹。阮失眠几落暝，我目屎流偌多，犹原无法甲苦苦留恋四界家。上水的花，要花看心情无解释，我的寂寞是乎你的情话。是我熬过黑暗的明月，几段感情坎坎坷坷，擦着冰端求些话，你的出现改变了一切，我飘浪的孤单变作家，哪知咱的缘分的遐尼短。上水的花，要陪看心情不解释，我的寂寞是乎你的情话。是我熬过黑暗的因是擦着心嘛会流血，浪漫的爱忽然间变风吹。不管失眠几落暝，我目屎流偌多，犹原无法甲苦苦留恋四界家。上水的花，要陪看心情。我的寂寞是乎你的情话，朋友要我带两杯，对着你饮两杯，不知你是我熬过黑暗的明月，有多的美丽是会变卦的情话。 坚强，坚强 ，Shiny 姚一晴 ，Getting Stronger。 Every time when I'm not getting stronger， 我问自己还有什么期待 ？I try。Why can't you stay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我不想把你分开，跨过了阻碍，勇敢的面对未来。窗外的雨也停了， 很刺痛过却还逞强掩饰着。 一个伤痕换一次成长，勇敢离开成为更强的自己。 Every time when I'm not getting stronger， 我问自己还有什么期待。 I try， Why can't you stay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我不想把你分开。十二点的钟声响了，我选择用这个方式离开。 二十岁的无畏渐渐渐强， Shiny 姚艺晴首张专辑 Getting Stronger 渐强 EMI。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噜诶噜诶噜诶噜诶， 迪士尼继动物方程式冰雪奇缘全新作品，全世界最性感的男人巨石强森魅力现身，农历春节合家欢电影首选迪士尼动画《海洋奇缘》，本周四热闹上映。 赖明伟超台推荐，干杯万万岁！ 酒无饮，要如何来交杯？我无客，对不起咱。 酿飘配天地，我红杯。摇滚公主赖明伟首张个人台语专辑《新奶威》，现正热卖。 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55，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跟大家说声晚安咯。 待会有星空飞行，4点过后还有灰王子哦。 哇哦，我们明天见。这首歌来自于罗志祥的秀喵喵，跟你说拜拜。 送给你听，我请你亲自听，我用心计较无卖无你写的这条歌。这首将爱说出口，牵手要牵你的手。哎哦哎哦，手牵手。哎哦哎哦，请答应我。哎哦哎哦，别放手，要随时牵手陪你直到白头。 这条歌要送给你听，我不知影。听完敢会了解我的心情。 Oh baby， 你的笑容甲眼神，你的一切我拢会笑绵绵，因为你害我心肝的蹦蹦跳。这款感觉瞬间你爱的世界你能听，希望未来会当聊天一世人。See you.